老说爱大米一样爱，写歌其实不容易，卖个月靠运气靠关系，难得最好歌，运气好被公司保留，但保留不一定有用，用不一定会被打，就算变成主打版税，可能又会撞撞撞。 来来来，扛着窗景远为人弹吉他，大人间创作歌和欢唱唱，爱情傀儡征服和梦醒了，都变成了主打。靠着窗半夜听着远为人弹吉他，大人间创作歌和欢唱唱，一点一滴祝音乐的梦想就要像大一样。 来来来，山西的朋友你们千万不能放弃啊，你看他写了这么多这么多，说真的没有中的歌曲至少一两百首，这么背后总是堆积着高高的寂寞，你看我们还是去努力学习写歌多久，如今才能听到我们的创作，音乐这条路很辛苦很寂寞，但是想一想其实我们不平常。 是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哦哦哦、 王子为了拯救公主变成石头，葬送和她终生相守，生死没鸳鸯， 嘿呦，是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哦

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，

心全力，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，情难了难再续难再续。 经典旋律，最时尚的城市声音，最新鲜的热门资讯。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不必逃避，我终将擦肩而去。天还是天，后雨还是雨，这城市我不再熟悉。我还是我，后你还是你，只是多 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。 今天会分别，反正

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时间已经不多，再下去只好只做朋友。 这是什么？如果是种解脱，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？那么爱你为什么？ 一个拥抱，而 手煎熬，别那么骄傲，我随时可能走掉，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，也在场月光一定会冷掉，不合时候你欠我一个拥抱，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，怎么你还没看见我的 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。